My Radio 独立付费节目，玉敏射马主持，玉敏、尤达、钱伟乐。 咁所以咧，我呢场嘅提供咧就系第四场咧，就系2号嘅高大威猛，咁就应该都三甲稳，即系稳胆嚟噶啦。咁啊拖翻啲13号嘅红旺啦，就系3号嘅三生好运啦，同埋7号嘅大荣来。咁呢一场马嘅三四重彩咧，咁我就建议大家咧就系2、3、7、13，就四只马穿匀啦。 所以我嘅心水咧就攞一号嘅时时精彩做胆啦，开二号嘅川河专区，7号马克罗斯，8号幸福分享，10号龙古飞啊。 所以教主呢一场嘅心水咧就系一号嘅一拍即合咧就做胆啦，咁啊拖翻3号嘅团结精神，4号嘅全胜，7号嘅奇妙星，同埋13号嘅恒星梦，咁三四重彩咧就1、3、4、7、13，咁就五隻马穿匀。咁就三四重彩就是2、3、4、5、14，咁就五隻马穿匀。咁所以呢一场咧，教主心水咧就系攞只5号嘅仗耀做胆，就拖4号嘅开心好玩，6号嘅自在四方，7号嘅黄龙大将，同埋11号嘅辉煌星。咁三四重彩咧就4、5、6、7、11，就五隻马穿匀。 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二节， 我哋要讲我哋嘅立场啦。即系对于头条新闻呢啲节目咧，如果大家将佢当系真系一个新闻嚟睇咧，就真系有啲问题嘅，系咪？譬如你以事论事嗰个节目可以啦，系咪？佢又请啲即系立法会议员上嚟做访问啊，又真系讲立法会嘅嘢啊，系咪？咁但系头条新闻由1989年即系创立到而家咧，都31年。第一代的主持人我最記得的了，一個就是吳明林，另外一個就是王志強，王志強就過了身了，一路下來就有很多主持的 OK。 到現在新一代這些就大家比較熟悉的就是這個吳志森和這個曾志豪跟著現在新的一季的這個頭條新聞就找了王喜，王宗耀都好像做過一集，或者會不會繼續做我不知道，是不是？咁頭條新聞啟播到而家31年嘅期間咧，都經過即係譬如喺89年嗰幾年咧，即係97之前咧，咁就即係港英時代啦。咁港英時代就可以容忍佢即係， 但係嗰陣時都嘈過噶嘛， 都嘈過噶，都嘈過 的。陰陽怪氣，我記得 陰陽怪氣嗰個係邊個講咧？徐四民，全國政協常委。OK， 而家又係古人嚟噶啦，呢個我同佢好熟嘅，係咪？咁都成日有啲建制派嘅議員又即係就呢個節目出去喐你香港電台啦，係咪？咁去到警務處，即係呢一個咁嘅層級，警務處長出聲，咁啊真係好少嘅喎。嗱，譬如我記得咧，當年咧，即係董建華都有微言嘅，但係佢都唔敢喐佢嘅， 係 咪？係冇去到嗱，董建華而家都係政協副主席啦。屌你係咪唔撚見佢好似你梁振英咁打飛機話我建議呢、這個告建議炒友咁樣係咪？即係我記得我當年咧嗱，我而家想攞呢本書咧，而家大家睇唔到噶啦，呢本書叫《近思隨寫錄》，係我公元2000年即係將我哋1999年寫嗰啲文章咧，喺報上寫嘅文章咧就輯錄成書嘅。咁其中咧有一 part 咧。就係、是、講新聞界嘅，有自己自省嘅 ，OK， 亦都有批評政府即係干預新聞自由嘅。咁我而家睇翻呢啲咁嘅，即係呢啲咁嘅文咧，就發覺真係個社會係冇乜進步，而且仲比我以前寫文章嘅時候，即係政府或者啲有權力嘅人對新聞界啊嗰種即係軟硬兼施， 施壓 啊！施壓，或者比以前我哋嗰、那個即係嗰個時代仲要嚴重啊！比嗰陣時即係九七主權移交咗之後，喂，我嗰陣時都仲可以出張《癲狗日報》，佢冇查禁我，大佬係咪？1997年我出嗰個《癲狗周刊》國民黨不舉黃毓民扯旗，屌印埋支青天白日中華民國國旗擺喺嗰個即係《癲狗周刊》，然後派叫人去貼。 但嗰陣時係唔准周街掛中華民國國旗喎，大佬係嘛？咁你就即係製造兩個中國啊！但係佢冇任何法律可以喐到我哋，所以嗰份周刊都冇俾人告喎，係咪啊？嗰陣時即係喺所謂啱啱主權移交嗰一年，佢都未諗到點樣做呢啲嘢。咁跟住落嚟，軟硬兼施就對新聞界即係嗰種統戰啊、收買啊、咁啊打壓啊，咁就哇即係層出不窮。而家就最離譜，係嘛？但係佢發夢都諗唔到，基本上啲新聞界已經俾你收拾都差唔多啦，嗰啲新聞界都瓜柴咯，嗰啲主即係主流嘅媒體咧陸續瓜柴，尤其是報紙，係嘛？電視台就唔使講啦，嗱冇咗一間亞視，亞視有都係同 CCTV 一樣噶啦，屌你咪有個 CCTVB， 哦而家盈利急劇下降，就嚟可能蝕本又賣撚咗俾大陸佬，係嘛？跟住香港電台，我成日講話人唔似人，鬼唔似鬼，係嘛？所以你話呢個電台真係都係大鑊嘅，我話俾你聽，係嘛？所以唔俾你起嗰個廣播大廈，咁呢個就民建聯。屌你喺度操盤嘅，係咪？因為佢認為你屌你嬉笑怒罵啦，成日拮我哋啲建制派。咁於是你搞到香港電台咧，特登又要扮平衡喎，係咪？我又俾你啲民建聯講下，又俾你啲反對派講，就咁樣啦。咁啊，佢唔係就嗰件事嘅喎。城市論壇都係屌你兩邊各打五十大板，要用呢種方式，係咪？個別嘅主持人好明顯就係黃嘅，咁嗰啲全部都合約制嚟嘅，佢唔係政府體制裏邊，唔係公務員嚟嘅。OK。即係好多人冇留意，我對香港電台非常之熟悉，我又喺嗰度做咗節目，係咪？即係佢之前嗰啲做過副處長啊，或者處理處長嗰啲，咪呢個助理處長啊嗰啲，係咪？好多就算佢做電台節目都好啦，佢都唔係好講政治嘅，係咪？你戴建文離開港台，甚至乎去政府嗰度又做過一輪嘢啦，跟住而家因為退休啦，咁又繼續去做一啲同社同政府有關嘅工作啦，啱唔啱啊？系咪先？系嘛？咁所以香港电台真系人唔似人，鬼唔似鬼。我呢个讲法系一对都冇错嘅。即系香港电台啲朋友，你又唔好怪小弟，即系直言，事实就系咁，系嘛？佢系好艰难嘅，亦都系。好啦，呢、這个头条新闻咧，因为嬉笑怒骂好笑，咁啊好多人睇咯。但系大家记住呢啲咁嘅嬉笑怒骂咧，睇完你就唔捻记得噶嘛，笑完。 对个实际社会批判嘅作用唔存在嘅。 你對個社會有咩批判作用啫？嗱，你而家就反為屌你咩？你 PK 真係出封咁嘅信，就令到頭條新聞受人注意，令到佢講嘅入邊嘅內容受人關注，係嘛？令到大家對警方嗰種濫權係嘛，同埋特區政府對香港警隊嗰種所謂即係厚香港警隊而薄呢個醫護人員個印象更加深刻，你咪屎忽痕啦！你話。即係純粹，即係我哋就件事嚟睇，你呢啲咁嘅 PR 真係濕夠啦！我話俾你。 但係個問題係，你而家警隊係咩？唔話得，即係任何你覺得係針對你嘅嘢，或者少少一啲， 咪暴政咯！而家講係，即係講撚曬啦！暴政，暴政底下警察就係咁噶啦。所以你睇到香港嘅警察所為，你就知道香港而家係實行緊暴政。咁啊，講撚完啦，我講嘅嘢好簡單嘅啫。我亦都冇必要幫你任何方面去解話，係咪？你出呢封信，如果純粹從嗰個政治文宣或者維護政府形象、維護你警隊形象，那個效果係冇啊！不但之冇，係適得其反四個字，係咪？即係等於今日台長寫嗰篇文咁啊，係咪？你睇下台長嗰篇文啦，嗱，你 PPRB 屌你攞不以人廢言，你攞我哋癲狗日報，屌你咩？今日我哋嗰個社論啊，即係我哋總編輯梁錦祥寫嗰篇嘢，你翻去細讀之後，你就知道你幾撚戇鳩。 不過佢都咁講，佢哋都好憎我哋嘅。 唔係呢一回事啊嘛，都話不以人廢言都前提講撚咗啦嘛。如果你係以人廢言，你話講你成日即係你對你嘅仇敵成日仇恨佢，你就好撚蠢嘅啦。我咧就唔會成日仇恨佢嘅，但我即係、就是、我就會做啲嘢，屌你老母，令到佢唔撚妥當，我會咁啊嘛，你明唔明啊？屌你老母，真係係嘛？即係你認真啲睇下篇文，嗱，你個效果係適得其反啊嘛！你目的啊，要為我點為警隊呼冤係嘛？你老母你歪曲事實，你抹黑我哋咁係嘛？喂，你作為一個即係。行使公權力有三萬幾人嘅，屌你乜紀律部隊？你可以計較呢啲傳媒對你嘅報導，或者呢啲節目係嘛？咁你都好咧戇鳩，我覺得係係嘛？ 當然你唔需要講咩清者自清，我冇叫你講清者自清、逐者自逐，我冇講啲咁撚戇鳩嘅嘢，而係你適得其反啊嘛！而家大家更加關心同埋會 mon 撚住你，係咪啊？警告呢個林鄭月娥，你唔好派撚曬啲防護衣俾警察，你唔好俾曬啲口罩佢，而家喺度監督緊你啊！你仲撲街啦，啱唔啱啊？你又出嚟解話？再唔係你將你庫存嗰啲攤曬出嚟， 我就成日要 招你咯，真係。 喂，你大家拎個俾個名單， 你而家剩幾多先？係啊，我哋又唔夠用啦，啲醫護人員，你警察剩幾多先？你咪淨係口講啊，話我哋一人一個口罩啊，屌你咩？你一人一個口罩，人哋可能三個人一個口罩啊，屌你真係，係嘛？ 起碼我哋係難買啊，係嘛？起碼我哋就我見到老人家朝早四五點啊，趌去啫，喺個商場門口排隊啊，係啊。 所以成哥都叻过你哋啦，屌你咩？ 廿五万， 乜嘢光环都俾攞晒啦，系咪啊？所以我都叫，即系我都认为杜汶泽好嘢啊！佢快靓正，跟住帮佢去台小宣传，几捻着数啊？你话系咪先？ 讲时讲，而家个个都揾到，阿志峰哥又揾一扎翻嚟。 志峰哥就香港种子就美国佬啊嘛，屌你咩？佢自己都讲啦，因为过去啲国际游说工作生效，屌你个老友多啊嘛，系咪？有人脉啊嘛，美国 ，OK。咁你而家好多人都揾到，你咪自己去买咯。好多人都有噶，我哋就嚟都有啦。不过我哋唔会好高调讲啫嘛。嗱，我而家咧就准备嗰啲洗手液。同埋呢個酒精75%嗰個酒精兩個合埋兩罐合埋一個好似500ml 一個150ml 加埋$80、成本價賣俾大家。咁我哋咧部分咧就係、是、即係可以大家上網，我哋就會公布噶啦。咁你就嚟訂購，咁即係你嚟攞啊，或者我哋寄俾你之類，唔知點啦。而家搞緊。咁另外有啲咧，嗱我哋優先嘅就係俾我哋嗰啲節目。即係觀眾啦、或者我哋啲支持者啦，係咪？即係你有交台費嗰啲啦， 台費嗰啲， 咁呢啲優先買喎，唔係唔使錢。屌你，我哋冇咁撚多錢，唔使錢。OK， 但我就唔會賺你錢，我唔會發覺難錯嘅。屌你，即係咁解，係嘛？咁另外我哋又留翻部分咧，就俾啲老人家， 係就呢樣嘅， 即係咁樣。咁我睇個數量係嘛？咁如果多嘅，我哋就可以 哇！你都好嘢喎，你都揾到翻嚟。 屌，有幾難啫，係咪？你話有幾難咧？有心去做就有噶啦。屌你媽！我哋識得人少咩？係嘛？活到呢百年幾就死啦，咁係咪？咁啊幾廿年江湖係咪？我你叫我揾口罩我都揾到噶，係咪？咁但係揾到啲堅定流嘅啫嘛。而家好咧危險啊，你知唔知啊？係咪？你買到流嘢點算咧？係咪？仲有我係唔想俾人話，屌你媽！你係牟利啊嘛。我哋唔會去利用呢樣嘢嚟牟利啊嘛，但係第啲人又用呢樣嘢牟利，我都覺得即係無可厚非。你唔好屌你啦，好似啲藥房咁啊，50ml 嗰啲咁嘅洗手液，你老母去溝，唔知使唔使$2咁家產，你就賣人哋屌60-70嗰啲就真係離撚曬譜啊嘛！你明唔明啊？係咪啊？嗰啲就真係咁，但係咧，你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好似嗰日田北俊講，又係情有可原，佢咁撚貴租啲藥房， 係、佢頂住個租啊，頂人工 啊，就係、是、咁樣。所以你口罩啊呢啲咁啊，即係。洗有啲屌你乜亂咁整又咩噴霧啊？酒精噴霧啊！屌你都藥房，我即係立咗一輪啫，行一輪啫，哇！咁所以我哋都有呢啲窿路嘅，唔係冇嘅，啱唔啱？咁啊有咪 香港港人自救， 即係我哋自救咯，即係大家每人做少少，咁就 OK 噶啦。你指意呢個冚家產政府咧，你就唔係自救，你等於自殺。休息一陣。